近日，为了保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顺利开展，石景山也出台了石景山区服务保障冬奥会加快冰雪体育发展行动计划，明确将石景山打造成为冬季体育运动特色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区、国际体育文化交流集聚区。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为重点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端人才来京学习交流，北京市去年底在全国率先设立了外国留学生“一带一路”专项奖学金项目。截至目前，已安排了64个奖学金项目，将惠及上千名学生。计划至2020年，项目数将达到160个。即停即走的共享单车正风靡城市的大街小巷。北京市统计局的专项调查显示，在被访的10000名16到65周岁的城乡居民中，有794人使用过共享单车，占79.4%。使用过的被访者中，满意度达97.4%。继京沪之后，广州近日也收紧了房贷政策，首套房利率全面提升至基准利率。至此，四大一线城市已全部上调房贷利率，提高购房的资金成本，以达到去杠杆、调控楼市的目的。南拳妈妈小时候， 在小的时候，我们总会憧憬着长大之后的样子，而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以前憧憬的年纪，却发现已经有人订婚，有人结婚，有人出国，有人生活顺利，有人坚持梦想，有人碌碌无为。学生时代的那些蓝天早已消失不见了，那些和你在操场边说边笑的人也早已不知道去了哪里，好像就眼睁睁看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突然就走远了。九六九都市夜归人，你还记得自己在青春里的那些样貌和神态吗？听到林志炫你的样子。 我听到传来的水滴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水滴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转过身体，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远远，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969唱片日历。 梁朝伟、刘嘉玲这两个名字似乎注定是要绑定在一起的，这么多年我们也早已习惯了两个人合体出现在各种场合里，在每天都在上演分分合合的娱乐圈，两个人竟然相伴了27年。假如用摆渡人里的核心概念来讲的话，他们就应该是彼此的摆渡人了吧。 我把全部的倔强都藏进心脏。 两个人有一个著名的甜蜜瞬间，刘嘉玲49岁生日当天穿的衣服和19年前与梁朝伟出席活动时穿的一模一样，如此有爱的细节也让影迷大呼太虐狗了，让我想起一句话，一人伴一生。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这就是现在两人状态的写照了。刘嘉玲曾在微博上写道，世上没有永久的婚姻，只有共同成长的夫妻，两人的感情走过27载，靠的正是相互理解，相互扶持，悉心经营，共同成长。有很多人觉得梁朝伟和刘嘉玲一动一静十分不般配，也有人认为两人的感情早已被时间冲淡，但外界的猜测和评论都不重要，因为感情之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两人有一张合照曾经在网上疯传，照片里梁朝伟看着刘嘉玲的眼神满含宠溺，甚至有人表示看到了天荒地老。 学会面对爱和恨。 梁朝伟和刘嘉玲无疑就是彼此的摆渡人，两人年少便相知相恋，彼此交换了最好的青春，在对方最艰难的时刻也不离不弃，相濡以沫，然后在人生的某一个节点互相给了对方最宝贵的承诺，从此风风雨雨我陪你走，千帆过尽我只想留在你身边。今天969，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的是梁朝伟，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

记不清多少个白天他没有回家，总有那么多的危重病人让他牵挂。记不清多少个夜晚他不能回家，总有那么多的脆弱生命让他放不下。 大家好，我是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骨科的护士杨薇。 有报告显示，我国有数百万的护士数量缺口，护理人力资源配置严重不足，长期的床护人力比例倒置，工作超负荷，频繁上夜班，导致护士体力消耗大，工作风险高，生理心理都疲劳。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的护士，在疲劳工作的背后，也有着家人的理解与支持。 在512护士节之际，我想对我的父母说，感谢父母一直尊重我的选择，感谢父母在默默地帮我操持家务、接送孩子，看着他们日益花白的头发，不再挺拔的身躯，真是希望他们能够身体健康，也希望天下所有的父母身体健康，开心长寿。 今天969，我是亚薇。每一位女护士就是一朵女人花，他们把花语写在眼眸里，写在微笑里，写在双手里。感谢他们擎着南丁格尔的油灯，踏着南丁格尔的足迹，谨记南丁格尔的誓言，让青春在平凡的岗位上熠熠发光。

受全面实施两孩政策影响，2016年生育保险基金出现阶段性收不抵支，但基金总体安全，累计结余足以支付15个月。据统计，2016年底全国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为18451万人，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有913.7万人次。日前，中铁电气局集团公司成铁公司承建的北京地铁15号线和上海市轨道交通16号线两项工程喜获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和北京詹天佑土木工程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颁发的第14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台湾方面证实未获得世界卫生大会 WHA 邀请参加本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大会。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梅耶表示，台湾与会议题不是世卫可以决定的。他强调，中国身为会员国，可全权决定。至于黎明，两个人的烟火，一个人是快活，两个人才是生活，这似乎是我最喜欢的这首歌的一句歌词了。 说实话，这首歌太适合开着车在三环路上的时候听了，副驾驶一定还要坐着你爱的那个他，看着路边街灯一个一个的过，一座座闪着霓虹灯的建筑消失在视野之中，两个人相视一笑，好像这一程就能和他走到永远。这里是99都市夜归人，继续来听到来自于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一个人的目标过大就等于没有目标，因为目标过大完成不了，就会出现目标恐惧，所以得先定一个小目标，完成了这个目标，知道了自己的能力之后再慢慢的加大。不知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熟悉，这句话来自俞敏洪。俞敏洪可以说是励志和正能量的代言人，他的每一句话都让人记忆犹新，而他最近说过的这样一段话也让很多人疯狂的转发。他说，一个人即使没有理想，但有两件事肯定能做，到底是哪两件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69老板说，我是周周，一起来听俞敏洪到底说了些什么。俞敏洪说，即使一个人想不清楚自己一辈子要干什么，但是有两件事肯定能做。第一件事叫做想清楚三年后的自己应该做成什么样子，第二件事情是保持每天都要有进步的心态，每天让自己完善一点，成长一点。企业家们其实很少有一开始就能想清楚自己一辈子要干什么的，比如说马化腾年轻的时候应该没有想过会做一个人与人无缝对接的全世界最伟大的腾讯社区微信。马云也是陆陆续续在做了四个公司之后才开始做了阿里巴巴，开始倡导让全世界没有难做的生意。俞敏洪自己也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要用新东方这个平台为中国的千家万户的孩子提供成长的服务，可阶段性的理想不管是谁总是要有的。俞敏洪在农村的时候阶段性的理想就是要考大学，在这样一个理想的指引下，他连续参加了三年的高考才最终考上了大学，而且是北大。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理想让他的人生高度也慢慢开始拔高。而保持每天都要有进步的心态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坚持是世界上最难的事儿，所以半途而废的人往往是看不到终点风景的。俞敏洪却信仰一句话叫做，无论你从事哪一行，你都不只是别人的员工，你还是自己职业生涯的员工。作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首先要有效地管理好自己，设定长远的目标，以看见最后的结果来自我激励。特别是身在企业高处的管理者，他们由谁来激励呢？答案自然是通过看到最后的结果来激励自己。而在俞敏洪分享的经验当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叫做，这个世界的未来永远属于年轻人，不管他们有多少缺点，他都希望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墓碑上一定要刻上这句话，他的一生与年轻人为伍。我想每个成功者心里应该都有一个初心，而所谓的初心，更多的人觉得它是一个执念，就是一心想要把这件事情坚持到了最后。其实所谓的目标并不一定要非常的远大，可能只是一个小的目标，只要你先完成，这样的成就感一定能给自己带来不少的收获。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希望俞敏洪的故事也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正能量。 从前那一位

南的春天飞来一张明信片，温暖了我覆盖着暴雪的心田，信封信纸颜色气味都令人晕眩，发纹字母像小螃蟹。淡淡的春天想起已过的情缘，以为就像巴黎好天气一样昙花一现，发纹结结巴巴说好来年再相见，有缘就无所谓缘。是否人在旅行的时候特别想谈恋爱，关心的束缚紧急压抑让它全部解开，旅行回来舍不得抖落鞋上的尘埃，我的日记走在异国大街，地球两端的两个人无意遇见，现实里的烦恼全部暂时不见，一切像在幻觉里面。又是春天心飞到遥远海那边，地图一打开全世界都在我的眼前，他的微笑是陌生国度的记号，迷路也不会走远。是否人在旅行的时候特别容易浪漫，想让固定一生突然转一个弯，旅行回来虽然是一切又回到原点，记忆里的灿烂把短暂化为永远。是否人在旅行的时候特别容易浪漫，想让旅行回来虽然是一切又回到原点，记忆里的灿烂把短暂化为永远，哦，永远。 护士是一个亲切的名字，虽然医院是大家都不太想要去的地方，但至少还有很多美丽贴心的护士在那里给予我们心灵上的慰藉。也许我们看不清眼前被口罩遮住的那张脸，但能感受到那颗认真服务的心。 大家好，我是北京博爱医院神经康复儿科的护士，我叫王希月，我现在工作已经9年了。 中国护士群体发展现状调查报告近日发布，90.42%的护士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74.2%的护士需要上夜班，超过50%的护士受到过因工作产生的心理创伤，80.7%的护士最看重的是获得尊重。 我希望呢，我们自己啊，在专业上能够做到精益求精，而且在服务上呢，我们能够诚心相待患者。我们希望每一位患者呢，也够相信我们的真心，而且在我们这种共同的努力下呢，能够把我们这种健康之路走得更好。 今天969，我是亚威。在我们面对护士贴心服务的同时，理解与耐心，也许是给他们最好的礼物。 此刻，唯你相。